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时， 你倒是说话呀，你大点声， 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，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，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。演播徐平。 常德成转到了几个人一间的病房里，脸色一天天变白，一个现实的问题逼近前来。常德成不再有工资，也就没有了生活费。本来警察局要抓肇事者的，肇事者给了医院一笔医药治疗费，并到病床前来求常德成，说他的家里有老婆和孩子，还说一定要把常德成的伤治好。常德成也就放弃了对肇事者的追究。一旦放弃了追究，肇事者也不再出现，原先答应会给的一定的生活费用的话落了空。虽然还有一些朋友给常德成送来钱，但要维持下去已属不易，再要管陶阳子的生活就肯定不够了。陶阳子第一次感觉到生活的危机，就在小舅受伤的第一天的晚上谈话中，陶阳子知道了江北陶家曾与小舅有个协议，就是只供陶阳子生活费到16岁，16岁成人，陶家就不再负担他了。也就是说，现在陶阳子不会再有生活来源，没有陶家的生活费，也不能靠小舅。陶阳子想到他是大人了，他不想再让小舅烦恼，他应该自谋生路，他也想担负起小舅的生活。大人的生活需要工作，而找工作需要人介绍。陶阳子想来想去，这时候他才发现社会上层所具有的力量。在苏城，他所认识的上层人物只有齐老爷。他来到了齐府，管家却在门口把他拦住了，说老爷哪有时间见你。陶阳子涨红着脸说到小舅受了伤，希望能在齐府做一点事。管家盯他看着说，你会做什么呢？陶阳子一时应答不上来，管家回转身去，陶阳子听他边走边说，做个棋童吧，就只会给齐府丢脸。世态炎凉这个词，陶阳子这时才清楚它的含义。他眼前仿佛有着偌大的两个齐，齐府管家与其他人的面容，笑着的脸与板着的脸， 便是这黑白两颗棋子在翻动，如太极图一般的旋转着。上学是不再有念想了，学校也没有开学的通知来。陶阳子已经清楚，他与那富家子弟的学校再也无缘了。于是陶阳子做了报童，每天清早起来送报卖报。苏城报是一份16开的小报，登一点新闻，更多的是登一些花边消息，有一些固定的订户要送，还有一些报靠零卖。送报卖报报酬很少，凡家境过得去的孩子都不愿做，是最底层的工作。陶阳子无可挑选，只要有钱能糊口就行。他每天一早就起来送报卖报，在城市的街巷里跑动着叫卖着，卖完了报他就去医院陪小舅。常德成在医院里已躺了半个月，检查结果还是没出来，可能是脊椎神经有问题了。果真那样，他就瘫痪了，将会长年累月地躺下去。第一天卖完报，陶阳子去医院之前，用卖报赚的钱买了一块烧饼，并煮了一碗鸡蛋汤。在短短的日子中，他已经习惯了计划过日子，再不像以前不在以前，而是一分一角都珍惜着，像计算棋局一样细细地安排着生活。他用鸡蛋汤把烧饼泡得软软的喂着小舅，汤汁从常德成的嘴角溢出来，他歪了歪嘴来吸那点蛋汤汁。这些天中，常德成只有用头的转动来应付一切。陶阳子默默地看小舅的动作，过去活动力那么强的小舅几乎无法动弹了，像被困着只有一口气的一团棋子。人生沉重的感觉不免透进陶阳子的内心里来。 你不上学去了？ 不去了，我自己学。 你怎么生活？ 我还有钱，以前攒下的。常德成是个不计划钱财的人，有着就花，想着就用。他工作了好多年都没有攒下钱来。阳光从白色木框的玻璃窗射进来，靠窗的一号床是个有点钱的老人。一到下午，床边常围着人，病房里都挪不开身子，只有中午时分，病房里特别安静。常德臣仰面朝着阳光，似乎想呼吸一点阳光。他的脸迎着光，越发显得苍白。 命运在哪儿？人有力量的时候，是想不到他的，总以为一切能靠自己得到，什么都能做，什么都能成功，根本不相信有什么命运是不可以改变的。一旦躺倒在病床上，才发现人一直走在命运的巨掌之上，人是那样渺小，人的力量微乎其微，一切都是注定了的。不信也得信。 陶阳子听小舅说着，心里有着呼应。 一度，他对下棋很有自信，不管对手是谁，他都能胜。然而，似乎是一瞬间，他就彻底输了，他谁都胜不了。真是棋如人生，棋局与人生似乎都有着一种冥冥之中的力量支撑，这力量也会一下子失去。小舅因为身体的倒垮而失去了人生的力量，他是因为精神的倒垮而失去了棋局的力量。小舅喜欢西学，以前对小舅的话他总是半懂不懂，这一刻他懂了，仿佛心里开了一扇门，穿过这一扇门，他从孩子走进了成人，他只能去做他必须做的事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黑白。 小舅与他谈起了江北陶家，说到了他的父亲。陶家的祖上经营商铺生意，一度做得很大，近几辈开始败落，到陶阳子父亲这一辈只有兄弟两人。陶阳子的伯父迷上了妓院，有时一晚上找四五个妓女同床，一并排光着身子在床上横着，陶阳子的伯父就在他们身上滚来滚去，分到的家产很快就败掉了，最后用一根绳子悬了梁。陶阳子的父亲聪明潇洒，却也不喜欢做生意，只想挤入政界，去了北京就失踪了，传说是另有了女人，其实很有可能是被政敌害了。这一切小舅仿佛是随意地谈起来，陶阳子感觉到了另一层意思，那就是小舅不再把他当孩子，成人的门打开来，他身后的一切不再朦胧，他身前的一切也都明明白白。这一年，一场南方进伐北方的战争打响了。这些天，苏城报连续刊登有关战争的进程，报纸很好卖。陶阳子卖报卖到了城南，手上只剩了几份报。苏城的街，他已经都熟悉了。城南一家歌舞厅门外的宽檐下摆着一个流动的小摊，歌舞厅都是晚上营业，白天里大门紧闭，门口常有小摊铺着。这一天，陶阳子看到摆摊的是个老头，铺着的摊布上有几包烟，还摆着一个围棋盘，盘上布的是真龙棋局。自从于元下棋连败，接着小舅受伤住院后，陶阳子再没有接触过棋，也根本没有动过棋的念头。蓦然看到棋局，近乎怀旧的熟悉感觉不禁扑面而来，实在挪不动步子了。玲珑棋局摆的是四个死活题，分摆在棋盘的四个角上，旁边一张纸上写着，入局者破出四题者得20钱，入局者破不出四题者输钱10。十个铜板对陶阳子来说是个不小的数字，他一天卖报 只得前20，但棋局吸引着他，他无法抗拒棋的诱惑。四角的棋局子不多，看来简单。陶阳子默默地算了一下，第一题容易破，第二题有点奥妙，但想到一招倒脱靴也不是很难。在第三题上，他想了好长时间。自下棋以来，陶阳子多于大局的思索，这样具体列出来的死活题他还是第一次遇上。他不擅长这个，心想要是方天琴来破题也许不是难事。但是前两题的破解让他产生了兴趣，那种下棋的快感又回到了他的身上。他忘记了卖报和医院里的小舅，只顾思想下去。死活题拓宽着他的想象能力、复盘能力和空间的计算能力。那个摆摊的老头戴着一副墨镜，只顾懒洋洋地闭着眼，任人在一边看，似乎一万个人围着他也不动声色。他像个垂钓者，只带鱼来入局上钩。想了好半天，陶阳子终于想到了其中关键处底线爬的一招。在对局时，飞到官子阶段，一般人是不会想到到底线去下子的。而在真龙棋局中，在人所不想之上出奇招，底线往往却是要领。陶阳子不免在心里击掌暗赞，为自己的算路，也为这一局棋的妙处。眼光进入第四题，陶阳子的兴致完全上来了，已到不解题无法摆脱了。莫一看去，此题似乎比前面三题还要容易。陶阳子真想立时唤醒老头入局一试，但他毕竟走惯了棋，在棋局中形成反复考虑的耐心，再一盘算，发现黑棋还有还击之处，依然能成活，再从另一处着手，似乎处处都能置黑于死。但只需细想去，黑棋又都有做活的办法，一层一层的妙处接着妙处。反复推想，陶阳子发现黑棋怎么做都能活，白棋纵然有千种变化，黑棋靠一个底线的手筋妙招便能吃光白棋投入之子，吃了白子，黑棋自然就成活了。陶阳子已经想了十几种变化，每一个变化中又都有着十来种变化，他把所有变化都变化了，还是无法想出让黑棋死的可能。可是真龙棋局做的是死活题，必须吃了黑棋才能得胜。眼见着天色暗了下来，老头伸了一个懒腰坐起身来，陶阳子发现自己已经在这里了一个下午了，还有几份报没有卖掉。老头猫着腰伸手像要收起棋局，陶阳子忍不住伸手拦了一拦，旁边也有几个人边看棋局边说着棋，见陶阳子伸手，以为他要入局了，大感兴奋。老头并不在意，只是用手指指写着说明的纸，意思是提醒入局者输赢是有代价的。陶阳子这才认真看老头一眼，只见他 戴着一副深蓝色墨镜，他的头发很怪，像是从脑中心百会穴上分开，蓬散下来，耷拉到前额上，还有几缕搭在镜面上。他只是低着头，下巴隐在了前襟间。 小哥莫非要入局？ 入局者指白旗，而摆局者便指黑旗应对。白旗先行，必须将所有黑旗杀死。陶阳子说： 不，我还破不了第四题。 老头点点头，又去收盘。那意思是，你破不了题，又不入局，还说什么？陶阳子又拦了一拦，老头的手在棋盘上空停下了。老头眼盯着陶阳子，陶阳子看不清他在墨镜后的眼光，但他知道肯定是诧异的神情。陶阳子诺诺地说：这第四局棋真能破局？他明知道自己问的不对。老头的声音里虽然没有不快，却含着了一点嘲讽。 如不能破，你以为我老是在这儿诓骗钱财吗？ 陶阳子慌乱地直摇着头： 不，当然不是。 陶阳子想到了余元中铁盘说到的棋力两字，他真切地感觉到了自己棋力不够。 是我，棋力，是棋力弱，我实在破不了，还请指教。 指教？ 老头的声音中更添了一层嘲讽。 我老是靠着这局棋吃饭糊口的，你看棋半天，不入局一盘，我一个钱都赚不到，可你还要我指教？我又不是你师父，又何必教你？ 话里明显是要让陶阳子觉得自己非分。 小说黑白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，也像围棋子一样有黑有白。陶阳子的两个老师周老夫子是黑，与人为善但固执保守，任守一是白，佛道兼容，半生漂泊。陶阳子的两位女友任丘为黑，简朴自然但有时落俗，梅若云为白，如天仙下凡，惊鸿一瞥。两位棋坛高手方天晴是黑，机敏强悍，急功近利。陶阳子是白，天人大气，物在心头。此外还有与陶阳子结为人生伴侣的阿山。对小说中的人物，楚福金自己喜欢陶阳子，因为他的棋风注重大局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小说《黑白》由一级作家楚福金所著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演播徐平，编辑张璐。 陶阳子想拜老头为师，却意外地在约定地点见到了一个少女。陶阳子几乎已经认不出这个老熟人了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黑白》。 打开历史行囊，传承文化宝藏。